作之后回到家，发现孙儿的遗体，他们的妈妈不知所踪。警方后来在洛杉矶以北大约320公里的位置将他拘捕。初步调查显示幼童是被刺死，仍然在调查犯案动机。当局早前收到报告，说疑犯犯案之后揸车逃走期间，曾经丢低自己的车，劫持另一架车。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缓和，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的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今个星期中后期云量增多，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5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位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响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响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只系收费广场车多少少。深水埗咧有水管维修啊，就系、是、钦州街去荔枝角方向近西九龙中心嘅慢线而家系封闭。清明封路方面啦，响荃湾嘅老围去到。下午的六点钟，介乎老围牌楼和圆圆学院一段的老围路现在暂时封闭，还有在沙田区去到下午的六点钟，介乎沙田油安街至到富山火葬场之间一段的下城门道会临时封闭，去宝福山方向近沙田政府合署对出一段的排头街都是封闭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李太，唔该晒你帮我妈咪买嘢啊！ 唔使客气，你成日教我个仔做功课，我唔该你就真。 妈咪，今日姐姐教咗我嘅新词语，叫轮舍。我仲识做佢添，难得系邻舍。有时你帮下我，有时我帮下你咁啦。 邻舍嘅帮助一直都喺身边，请支持香港青年协会邻舍第一计划。 各位同学早晨， 有事 恭喜你啊！ 好老师当然要大力加许，电视节目卓越教室。表扬2017-18、18-19两个学年获得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奖的一众老师，实况拍摄老师们怎样突破传统教学框架，让教与学都有卓越表现。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日语动漫歌曲系列《若超和年代》正式开始。我最爱超和动漫歌曲系列。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ッ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午4-5，天空海阔白猿号超和年代回忆系列动漫主题歌曲音乐集。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沙很大， 有一个星期日我哋又见面啦吧。 系啊，你好啊，钟女鹏。 Hello， 我系曾志豪，同埋我哋所有二台啊，钟女宅男沙很大嘅听众。 咦，我把声都仲几好、啊。 你系、啊，你好忙、啊。 系咯，人哋话神女应模样，我就调气管应模样。 系啦、啊，你要保住把声，保持住健康啊！你仲有好多演出噶。 系啊，我而家每日都揾紧个丹田噶啦，已经。据讲话用嗰度。 揾到未啊？ 揾唔到啊，地图又冇写。你揾到未啊？ 我，你唔知咩？ 咩啊？ 丹田、 啊，系啊，我真系揾唔到啊！ 你真系揾唔到、 啊，可能我有个小肚腩而家咧收埋咗个丹田。 哦 哦， 我希望佢走之后又可以重见天日 啊！咁啊，你快啲揾啊！ 系啊， 你即系系啦，又要用气，又要用声， 系啊， 你又要卖样，系咪？ 哎呀，系啊，我仲要卖 body 啊！ 你要卖 body， 系 系咪？即系忙啦，啊，咁咪好咯，真系，啱唔啱啊？吓，望住咁样去即系过日子啊！呢个时候咧系好难得噶。 系啊，我都觉得诶，当你有啲咩即系 咩开心唔开心嗰啲嘢咧，你有啲时间占据咗，譬如你工作啊，或第啲嘢咧，好快就会。可以即係忘記咗佢，時間可以過得快啲。 有 係啊，有時執下屋都已經可以咧，令到你哇消磨咗半天。 如果你肯執嘅話， 如果我肯執嘅 話，係啊冇錯。咁尤其是呢個禮拜啦，係啊冇錯。我哋啱啱又度過咗一個非常之長嘅又長嘅假期可以咁講啊，星期三先至翻翻工，所以呢個禮拜翻工嘅日子咧， 好難啊真係， 係特別少啲嘅。 係啊， 係啊，係懶咗嘅。 你有冇放縱多咗兩杯酒啊？ 都是跟平時一樣的啫， 即係得五斤五斤咁樣飲啦，係咪先？ 飲少少飲而 少飲而長， 係啊！我哋要好有節制先得嘅，做人要講求平衡噶嘛， 係 咪先？咁啊，仲咁啱得咁巧，呢個禮拜我打咗針， 哦， 所以更加要好好咁樣去保護自己啦。 佢打針嗰日咧，佢打俾我，我同佢講話：你飲咗酒啊？你知唔知血液含量如果酒精過多嘅，佢唔俾你打針嘅。 冇啊！ 因为你知唔知，如果你血液含量过多，唔系打针，系要密密针，针多两杯，再针，再针。 冇啊冇啊， 系咯， 冇啊冇啊冇， 冇事嘅， 系冇事嘅。 你有冇去错地方啊？ 咁啊，梗系冇啦， 好彩啫。 check 清楚先，所以你话真系好奇怪啊，系咪先？即系发生一单咁吓人，但系你又觉得好乌龙嘅一件事， 系 系咪因为佢听唔明咧呢个外籍人士，所以佢打咗？ 呢啲只能够咁讲系命运嚟嘅，证明好嘢咧系一定有人用嘅，最尾佢都系用好嘢嘅，系啦，我就再过两日就到我打第二针啦，就再打第二针啦， 系啊， 喂，而家呢个都你有冇发觉咧？如果你回顾呢段经历咧，都好似即系恍如隔世，因为咧可能喺几个月之前咧，我哋仲停留喺譬如话要做全民检测啦，大家有啲惊啦，有啲唔系几愿意啦，去到而家咧，你 casual 到好似喂买咗饭未啊？未啊，买咗撩埋鼻啦咁样， 系 好普通啦， 即系大家个认知度多咗嘛， 系啦，即系你周街排队都得，跟住打针都系噶，之前我谂系好惊噶嘛，你仲记得咧？我第一次打针咧，我猛咁同朋友讲，你记得咧要买多啲橙维他命 C 啊，因为我都收到啲 friend 系咁样提醒自己啊。你嗰日有冇买好多维他命 C 啊？ 我冇，不过我朝头早饮咗一杯康钙 B 咯。系啊，我听你咁讲，跟住然之后嗰日曾少都落俾你睇下，我为咗打针，我特登去买咗呢包嘢，等我一睇，哦，原来系维他命 C 嘅糖嚟。 系啊，因为传说中咧，我哋都话俾人哋听，我哋就收到好多权威嘅消息来源， 好多啊。 嗰啲权威主要就系你嘅 friend、我嘅 friend 同埋 friend 嘅 friend 啦。 啱啊， 我唔理边个噶啦，总之佢就话。外国权威杂志认证，打针后想避免副作用，请食多啲维他命 C。来源可以是橙啦、果汁 啦，系啦、奇异果啊等等啦。 咁我见到喂冇坏啊，食咗唔会、又唔会坏肚皮啊。 跟住你打完之后，跟住我就再 send 多段消息俾你听，跟住系啊，打针之前咧要饮多啲水。饮咩？饮几多啊？饮五百毫升啊，净饮一公升嘅水啊！之前仲要食饱， 一公升喂，咁啊唔得咯，奶要咯， 全日系啦，饮多啲水，跟住然之后咧就食饱先打。咁跟住你仲话系咯，总之食饱先去打。 你谂下，而家我哋已经去到又好惊青，去到大家都开始接受咗啦。 唔系你谂下，其实见到啲预约咧爆咗，你记唔记得啊？啱啱翻啲疫苗啦，咁当然就系、是、咁，跟住然之后咧啲大家都。打去預約啊，即係喺網上預約，要爆曬啊！直情係。 唉，你話幾時可以發明到呢一個愛情疫苗咧？ 愛情疫苗 打咗唔會再俾人玩，打咗唔會再心傷，打咗 嗱曾志豪 唔會再荷包破費， 我唔 心靈破碎， 我唔認同噶。其實真係有啲 真冇可能 嘅，要經歷先得噶。 咪經歷完之後，係咪可以唔好再種啊？ 唔好再種咩啊？ 不過唔得啊！ 種恨啊，係咪啊？ 唔係，其實就算真係有呢隻愛情疫苗都好啦，佢會變種嘅。你每一次嘅經歷， 變心就有啊，係咪變種、啊？ 佢變心變種，同埋最緊要係咩？你自己都變樣，所以咩都會變曬，真係。所以難怪你永遠都發明唔到一隻疫苗， 係 可以永久免疫嘅。 所以咧，而家有咁多人中意佢咧。 哇！好難免疫啊。 係啊。 多麼的想敬重你吧，然而一本通書你沒有放下，咸豐的標準已落伍吧，潮流冷子瘡疤。為何要照你風格練提琴，還按你偉大指引學俄文，抱歉我決定不知任何人，你被權無位強贈，憑我兩腳都可以飛行，誰說稀罕你 方寻。大师班好得很，不过他非必需品，我有天生的金粉，不要哭得这么紧。水上汹涌，背后要浪，进化难懂，有我从前要跳舞，闪上万余趟，谁该要创造新舞佛流堂，算我已带着新意大逃亡，无人能拦止渴望，而我却太喜欢我疯狂，旁人一左更高昂，大师班的班房，探过拘谨的黑房，叫我假装过执堂，偏要当一粒根糖。 class 姜涛 如果佢开呢一班，冇人会走堂。 哦，一定啦， 因为走唔到堂，净系会 d e p 堂。 哦，系啊，我咧喺电视台咧嘅 office 嗰度咧，咁啊有一日咧，咁啊听到啲女同事喺度尖叫啦，咁原来系咩咧？就系讲起佢哋嘅演唱会， 系 跟住然之后 咧，你哋近水楼台 啱啦，跟住啲同事就话啦：，喂，我哋同一个集团啊，我哋应该买飞可以买先。 咁係咪冇可能呢？ 我唔知道，我冇追問落去，但係就見到即係嗰啲同事喺度尖叫咯，哇！好開心啊！我要去會啊！我要睇啊！ 你呢？ 但係中女年紀，我哋啲中女 fans， 你有冇手心無汗啊？ 我 淨係可以仲保持冷靜、啊。 唔係，我 OK 嘅，係啊，即係我慢慢學緊點樣留意姜圖多啲，咁都留意得到，即係譬如 唔使學㗎， 我唔係啊。嗱，我仲未去到我啲同事咁， 系咯，即系冇尖叫， 冇尖叫。不过啊，都系几靓仔啊，咁样系啊，几可爱，几纯品。咁你知啦，有时经过铜锣湾咧，有个商场咧，就啲歌迷咧，即系啲姜糖系啊，佢喺嗰度卖好多广告嘅，佢而家灯箱啊喺度卖，系啊， 歌迷卖广告噶嗰度， 系啊， 犀利喎！ 佢哋俾钱啦喺嗰度卖啲广告，咁啊， 即系支持佢。 是啊，咁呢几排都有好多一啲嘅节目啦，啲新闻节目啦，有去研究啲人点解咁鍾意佢哋。 哦，你等阵先啦，系阿强帮我落两个广告，系要大个姜涛少少，唔该帮我落，系你记得话唔好我讲嘅，系、哎，我哋继续啊。 系啊，豪粉啊，系咪啊？喺度扮 豪屎，系 啊， 豪 豪粉啊，啲人撑你啊，佢而家好兴 嘅， 佢韩国咧，其实即系咪好多啲男团嘅？ 系啊，系啊，系啊。 咁跟住佢啲 fans 就系咁样啦，以前咧，我哋就見到啲 fans 咧就舉啲燈牌啦，係咯，去支持偶像。而家唔係啊， 貨錢啊，係啦，咁跟住去支持佢嘅偶像啦，賣燈箱啊，賣廣告要多啲宣傳啊嘛。咁其實唔係淨係姜濤啊，嗰日嗰個新聞節目講，譬如好似Judas 啦， 係啊係啊 係啦係啦，咁啲 fans 都係咁樣嘅，俾錢去賣廣告，大家都有見到去支持佢自己嘅偶像， 都係新世代咯， 係啦， 都係新世代， 係 啦。咁如果你講話佢哋韓國咧偶像啲啲 fans 有啲咩所謂應援俾偶像咧？嗰陣時最出名咧，就係佢哋會買嗰啲叫應援米咯， 咩嚟？ 米啊，一粒粒米啊。因為點解咧？佢哋以往咧，你一日就送花啦，一日就送果籃啦。咁你嘅受惠對象咪就係個偶像本人咯。但其實都係你知啊，嗰扎花影完相又就擺埋一邊噶啦嘛。咁你生果都係分俾大家食啦。於是乎咧，韓國佢有啲偶像團體咧，佢就呼籲佢話。我、哦、知道叫你哋唔送咧，都系咧冇可能噶啦，咁生意啦。咁、不如咁啦，你哋攞啲钱嚟买米，送去演唱会度，一包一包，我将佢捐俾 哦慈善机构， 慈善机构， 几、哦、好、哦。 冇错，结果咧啲 fans 觉得好开心，因为第一又可以表到心意啦，第二又可以咧，好似直情话啊，我同偶像咧一齐做善事咁样咧、所以咧你留意一下咧，嗰阵时我老婆好中意神话咧，即系嗰队比较经典啲嘅乐队咧。佢哋係真係會喺演唱會度咧，話佢哋有一包包米咯，真係送到演唱會嗰、那個嗰、那個舞台度噶，好好笑 噶。咦？咁跟住然之後啲工作人員 咪送俾其他人咯？ 喺佢喺直情喺個會場嗰度要托過去咯。 係啦，咁但係好實際啊嘛。 哦 不过呢、這个我想我哋香港嘅偶像文化，而家开始可能会学习。你谂下，我哋以前无论系校长啊、哥哥啊、四大天王啊，或者 Eason， 会有人送米噶嘛？ 系啊， 你都系会送花、 送花、送礼物、公仔啊、花啊嗰啲。 但我相信由而家呢个年代咧，因为我哋真系全面即系同韩流接轨啦。Mira 啊，头先你讲 Judas 啊，可能有好多呢啲新派偶像咧。可能會發展到㗎， 啱啊！喂，咁其實即係都幾贏嘅喎，即係幾方面都贏啦，係咪？偶像又可以即係係啦，得到樂迷嘅支持啦，樂迷又覺得喂，我支持我偶像又做到啲善事喎，咁、跟住然之後啲團體啲受惠團體又覺得啊，有人幫我哋。 所以其實我喺大氣電波度醒條橋。就俾雙方 俾啲粉係咪？ 係啦，唔係俾嗰啲偶像 送米啊，聽唔聽到啊？ 係啊，我如果俾我係嗰啲偶像團隊嗰啲經理人咧，花姐又好，花哥都好，咩都好咧，你真係可以其中一個咧，就同啲慈善機構合作。譬如話啊，我今次要搞呢一個嘅演唱會，我直情係同某一個慈善機構合作嘅話咧，呼籲大家咧，你可能送啲有用嘅物資，佢係需要嘅。譬如可能佢要舊衫咧，可能佢哋要唔知即係係咪嗰啲文具咧咁樣，你送呢啲又可以應援到喎。 啱 啦，咁个偶像又落嚟话，多谢大家，我哋今日收到500个擦胶啊，咁样，哇，咁啊，又可以送俾受惠机构， 不嬲啫， 系咪几好？ 唔系啊，不嬲啲偶像有时即系系啦，都会有帮啲慈善团体嘅做代言人嘅，即系你譬如好似见到阿学友张学友咧， 系咪洛斯米啊？ 唔系，不呢只曲奇嚟嘅， 曲奇啊， 系曲奇名嚟嘅。咁其实年年都有揾佢做即系系代言啦，或者咁讲啦，系啦。咁但系就未试过好似行你头先所讲嘅呢一 种， 系啊，啊咁样都其实。唔错喎，真係、可以諗諗佢。 我哋都有代言㗎。 咩啊？ 六合彩啊。我哋每个礼拜都代言一次。 代言一次。 不过每次都收唔到代言费咗。 係係。我记得呢好似譬如话元朗係啦，咁有个九场呢係啦，咁因为都系一个大家我哋自己喺电台里面其实都好熟嘅、一个行台嘅唱片公司 PR 啦係啦，咁做咁佢喺佢又幫手喺個九場嗰度做義工，咁佢都係同啲 artist 當然係好熟啦。咁佢都講過，譬如有時叫啲 artist 咧去幫手啊咁樣，都呼應到，即係啦，都叫到有好多人又走去幫手啊，送下啲狗糧啊咁樣，或者去九場嗰度做義工啊咁樣，都有意思嘅其實。 所以呢啲叫咩？娛樂就社會化。 係。 因为我哋而家另一面就系社会都娱乐化，哇！啱啱中间就有块 mirror。两个镜像倒映出嚟。 啱啊！不过咧，我觉得即系呢新偶像咧，其实都系啱嘅，喺呢啲时间出现。 系啊。 即系都因为都 退啦嘛，我同你都老啦。 唔系一嚟我哋年纪又大啦，二嚟好老实讲咧，即系乐坛或者喺成个香港嘅娱乐圈里面咧，都 要新血啦。 系啊， 我唔敢讲话老化，我只能够讲话我哋需要一啲新血咯。 要噶要噶， 系啊！ 你对嗰、那个娱乐事业咧，譬如我好中意睇嘅 NBA 啊，或者即系足球咧、其实佢哋个联盟咧系好渴望有新星嘅。你有新星，你又有新嘅话题，可以卖新波衫，可以有新嘅即系唔同嘅热度咁样。如果你长年累月咧，譬如你篮球系啊，勒邦 James 系好红啊，但系如果就系得佢一个。咁你成個聯盟炒唔起㗎。 啱啊啱啊，同埋嗰個有時你留意到啲偶像啦，係啲好紅嗰啲巨星啦，其實嚟嚟去都係佢哋年年都係佢哋攞獎呢。 係 我唔知咁講係咪咩囉，你都留意到佢去。 審美疲勞啊。 係啊。 係啊，就算你 攞都攞到冇癮啊。 係啦，就算你覺得佢實至名歸。不過你都有啲審美疲勞，又係你，又係你，又係你咁樣。 係啦，係啦， 冇咯而家。 啱啊！不過你話係咪韓星，即係韓國嘅呢個風潮去影響連啲偶像，即係譬如我哋香港本地嘅偶像都韓國化啦。 係會㗎，會㗎。 會係一個即覺得係好，一話係唔好咧。 不過你諗下，都唔係第一日韓流㗎啦。我哋之前其實有好多咧唔同嘅男子組合咧都出過道㗎嘛。 係。 咁但係嗰陣時佢哋好想扮 K-pop 啦，結果就俾人笑為 MK-pop 啦。咁但我哋都經過一番摸索咧，你都可以話喂，嚟到而家都差唔多十年啦。如果你計翻扮 MK Pop 出道嘅好多唔同嘅組合咧， 好多， 你起碼都有十年啦。其實你磨到而家終於， 其實佢哋係扮 K Pop 嘅弊率， 係啊。 我唔記得咗， 所以咪俾人笑咯，咪話係 MK Pop 咯， 係 MK Pop 啊， 係啊，嗱咁我加一個團體名都唔會舉出嚟啦，費事人哋都好努力嘅，只不過真係有陣時個時勢去唔到，去唔到， 你都係見到咧，係啲男嘅。團隊咧就比較受歡迎啲。 哎呀，我想睇 女 團 㗎，我都係咁話。 我意思係睇女子團隊啊， 女子團 我唔係淨係想睇女團。 團你都想睇嘅，係女嘅團。係咯，唔知點解做嚟做去喺香港咧， 我哋都有。其實你諗下都有。有啲團體都嘗試跟佢噶啦，長腿熱褲、勁歌熱舞，不過唔知點解真係 唔知點解做咩？韓國又好受歡迎， 係啊， 又唔知點解咧，真係一個謎啊！ 如果咁啊，花姐就捧紅咗一對男子組合，我哋期待會唔會有花哥可以捧紅一對女子嘅韓流？啊，花哥好似嗰個，哦 ，sorry， 嗰個都有捧嘅，不過係第二啲啫。啊，你講呢啲嘅都真係啊 ，sorry 唔係真係好期待嘅，係啊，即係無論如何點，即係點都好啦。2021年即係今時今日，其實我哋真係好需要樣樣嘢都係一啲新，尤其是啲偶像啊，帶俾大家一啲係啊清新嘅感覺先至得咯。 咦，你嘅意思好似有急流勇退回群星咁嘅感覺喎？ 唔到你唔退啊！ 好啦，饮啦， 系啊，饮杯啊！不敢歌咧，就冇话分身旧嘅。 我哋系咪听紧经典老歌呢一只？ 哦，呢只歌 系咩嚟噶？ 你都会中意嘅。 好啊！ 清早最欢喜，在这火车中再重逢你，念着你那似花气味，难定下梦醒日期。玻璃窗把你反映，让眼睛可一再缠绵你，无奈你哪会知我在凝望着万千传奇，愿永不分散，祈求路轨当中会没有终站，盼永不分散，仍然幻想一天我是你终站，你轻倚我臂弯，火车呼那声响，在耳边偏偏似悠悠唱，难道你教世间漂亮？物令梦境漫长，愿永不分散，祈求路轨当中永没有终站，盼永不分散，仍然幻想一天我是你终站，你以我臂弯。告诉你知，心里面我那意思，多渴望。 我得到你的那注视，又再等一个站看你意思，三个站怕你会知，千个站你却似仍未曾知。最欢喜，在这火车中再重逢你，迎着你那似花气味，难定下梦醒日期。玻璃窗把你反映，让眼睛可一再缠绵你，无奈你哪会知我在，仍然望着万千传奇。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1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大部分系输入个案。今日不设疫情记者会。本港寻日增加5宗确诊个案，当中2宗是本地感染，都是住在屯门友爱村爱辉楼第3座的09室。卫生防护中心寻日预告，同座有2宗初步确诊个案，是住在一个32室单位的家人。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表示，政府正研究如果海外来港公干人士完成接种2剂疫苗，可以缩短来港后在酒店的检疫日数。他提出，若果来自低风险地区，酒店检疫可缩至7日。另外，当局正筹备将回港二计划扩至广东省以外地区，并且让部分内地人士来港可以豁免强制检疫。许树昌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内地很多城市长时间没有爆发疫情，最大問題只是鄰近緬甸的雲南，只要堵塞由雲南來港的人士，問題就不大。而有關人士出發前及到埗後都要接受病毒檢測及醫學監測。許樹昌又說，本港第4波疫情近水尾階段，屯門友愛村愛輝樓出現爆發，反映存在隱形傳播鏈及舊式屋村的結構問題。由於很多住戶已經送往檢疫，相信大爆發的機會不高。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表示，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自1月推出以來，企業反應熱烈，直至本月7號，有275間企業提供超過2000個職位空缺，其中過半數是創科職位。罗志光在网志表示，有关空缺经审核后，已经由劳工处陆续上载计划专题网站，让合资格青年申请，直至本月7号，经计划专题网站的网上应征功能，有5727个求职申请。南韩当局宣布，明日将恢复为30岁以上人士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南韓政府因應疫苗可能引起的血栓問題，在過去的星期三決定暫停為60歲以下國民接種阿斯利康疫苗。南韓至今有3人接種阿斯利康疫苗後出現血栓的個案，其中2人是20多歲，另外一宗個案是一名60多歲女子，她在接種疫苗之後死亡。天氣方面，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本周中后期云量增多，有几阵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另一位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井康庄道桥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美国国际学校对开一段咧，因为有交通意外啦，一大车多，经过敬请小心。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井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井康庄道桥底。最后一个爆水管消息提大家，就喺港岛区道路至道北行近呢个红兴道咧，因为有爆水管啦，部分行车线而家系封闭，揸车嘅朋友咧系唔能够由道路至道左转入贝尔道，受影响嘅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籍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艺人协会召集会员。 艺人协会的成员之一，不是讲我啊，是讲小薯企的丽英，好希望为艺人发声，告诉大家知艺人都有很多好处，而且不限身高都要爱上自己。 艺都可以拍拖，艺仔多计，艺多嬲死着，你是最正的。 作曲是丽英，填词是 Queen's Mac， 编曲是 Frankie， 监制 Vito Go。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丽英《艺妹正传》。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传，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中女有啲咩优点？优点当然系好多啦，最紧要嘅优点咧，就系我觉得中女因为已经系好似一个好识食嘢嘅食家，已经试过好多唔同嘅一啲食物啦，咁所以佢知道乜嘢系好，咩系唔好，乜嘢系啱自己，乜嘢系唔啱自己，咁所以咧，同中女做朋友或者系相处咧个优点系，你唔会觉得好 confused， 你会知道，你会觉得同佢一齐系好有趣味啊，同埋好分享。 彭晴、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是 Queenie 陈李敏。 好啦，两点半新闻翻嚟之后，我哋继续倾下。其实咧呢、這个复活节啦，我有一日咧都去咗东涌嗰、那个购物中心嗰度啦，系、哦、啦，买啲 outlet 嗰啲地方啦，哇，好多人啊！ 你唔等埋容海恩个 outlet 先至去？ 我等唔切啦，系啦，所以喺嗰度即系行下，系啦，仲考遇原来系阿凡仔喺嗰度添， 系咯，见到台长几好， 见到台长系冇错，咁啊都有好多人去行街，都趁住买下嘢啦，咁啊折头都系多嘅，真系系冇错，尤其是经过衫嗰啲啊唔使讲啦，咁跟住然之后啲厨具咧有一间咧，咪专门买啲好靓。嗰啲港女煲嘅， 哦，嗰度都有噶， 嗰度有啊，嗰度系啊，咁啊都多人去。 系咪真系港女入去买嘢有八折噶？ 我唔知道、 啊。你冇入去咩？ 我唔系特别 港女嘅啫， 好呢一种厨具咯，系、哦、啊，因为又贵啦、哦，又重啦， 但系好靓噶嘛， 系靓啊， 好缤纷， 有一只够噶啦，对我嚟讲系啊， 因为你都煮嘢食嘅， 我都煮嘢食、啊，其实咧真系个人咧，随住你年纪大啦，真系变。以前你就会去买衫， 咁跟住然之後咧，買衫，而家有陣時當然要睇啲護膚品嘅機會都多咗啦。咁啊細個時候，哎呀媽成日咁行埋啲咁嘅部門，好鬼悶啊！咁樣好啦，到而家咧，有陣時咧，即係譬如分道揚镳咁樣同我老公去行街啦，咁佢睇男裝啦，我睇完我啲嘢之後啦，我自己都會走咗去廚具部嗰度咧，睇下啲廚房用品。有陣時要行嘅時候，都突然間都諗啦，哇！真係～成个人都变晒， 哇！咁我老婆早你好多添， 系嘛？ 我直情未同佢结婚之前咧， 佢都中意睇， 好中意睇厨具部。 是 但 系 咧个谂法系咁嘅，我唔知道你系如何考虑啦。 系 佢行厨具部嘅时候咧，佢就话我要幻想未来我哋屋企系变成点。嗰阵时候我仲未结婚啦，但 系 佢已经谂定就话我要一个点样嘅厨房啦，我要买一套好靓嘅餐具啦，我要过一个点样嘅早餐生活啦，诸如此类。我每次都拧头就走嘅。因为咧，我真系代入唔到我吓，我想去嗰边继续睇打机模型嗰啲咁嘅嘢咧。 其实咧，你太太咧就真系啊，喺咁同你讲嘅时候咧，就即系铺垫紧佢同你嘅未来。 冇错啦， 一定系咁样嘅。 我嘅未来同佢就建立喺嗰对筷子同埋个碗上面咯。我好明白嘅， 就有粥食粥，有饭食饭。 系啦，我望住个碗就见到我哋嘅将来喺嗰度，哇，犀利啊！ 好大个碗啊！ 系啦，咁所以你合理噶，你成家立室咁。 但系我冇幻想过呢啲咁嘅嘢咯，我从来都冇。 睇酒杯多啲， 系啊， 开瓶器多啲， 系啊系啊，我宁愿去睇啲玻璃杯咯， 系啊，正常噶， 系咯、啊，咁你话叫我睇厨具啊？ 其实你骨子里系个男人嚟嘅，你知唔知啊？你除咗入女厕之外，你系个男人嚟 嘅， 你要承认啊！你买衫都系噶， 好温柔嘅， 我都唔粗鲁啊，我都唔粗鲁啊，系咪先？ 做咩啫？ 你唔中意嗰啲 系买煲啊 ？OK 噶，系啦。 但系而家。好似咩喎？啲人都繼續買喎，呢啲港女波買得好開心喎，因為唔使用自己錢啊。 男一定噶，嗱早我諗啊，五六年前啦，我哋節目都講過一轉啦，嗰、那個咩、L 字頭嘅嗰隻港女波，係咪就係色彩繽紛嗰個啊？ 色彩繽紛嗰隻其實係咯，呢、這個最出名。 係啦，咁啊， 仲有一隻嘅。 係啦，咁啊，後來甚至乎好似試過連草印花都有得換噶嘛，係嘛？ 草印花我又 係啊，好似有啲唔知道超市定乜鬼啊，總之試過好出名啦。 好似係啩？ 係啦，咁佢最近又有啲網民咧，又爆自己女朋友啲料啦。 系， 咁就话啦，女友咧最近对主食好有兴趣，不过就咁嘅，佢咧就买咗好多个陈展鹏翻屋企， 煎饼 系啦，买咗好多个陈展鹏翻屋企，我好中意陈展鹏，跟住买咗好多个啦，咁啊话同一款咧，唔系应该话同一个 pan 咧，佢会买唔同嘅颜色啊或者款咧，但系都系煎饼啫， 哇， 系啦，可能大大细细啊咁样，咁啊由开始买煎饼开始去到买焗炉啦。多士炉啦，咁啊，然后就要买好多唔同嘅厨具啦。咁最紧要系咩呢？又牙订又贵啦。 我想讲一样，关于呢厨具嘅嘢，而家咧真系咧都几离谱啊！ 你讲紧间铺头啊？ 我讲紧啲厨具啊！ 我听到你提， 唔系啊。以前咧，你可能买一嚿嘢啦，吓一嚿厨具啦，形容一嚿厨具咧，佢就好多唔同嘅嗰啲叫做用途嘅，多用途嘅厨具啊。 即系例如咧， 我知嗰啲咩蒸焗啊，样样嘢 click click 啦，都摆晒煲啊咁样，即系譬如煲汤又得啊，焗蛋糕又得啊，你中意整咩都有。而家嗰啲我都明白，大家。即係個居住環境可能好細， 係咯， 佢將啲廚具咧，隨住佢嗰個功能咧，將佢拆細 嘅，即係專門化， 係專門化咗。咁對，有時你買咧，你就呢樣又買，嗰樣又買。嗱，即係譬如你買個光波爐，你又跟住又要買個氣炸鍋，跟住你又要買個唔知一啲咩煲啊嗰啲嘢咧，你就搞到成屋都係廚具。所以點解咧？有陣時咧，我都係得個睇字嘅啫， okay. 因為我又唔係煮嘢食好叻啦，我又覺得我唔想擺多幾件嘢喺個廚房嗰度，亦都冇咁多位擺啊，所以。我就唔會買。 但係你頭先講嗰啲光波爐咧，其實佢嘅目的就係想話俾你聽。 蒸爐啊，光波爐、啊。 佢一個已經抵幾個噶咯。 梗唔係咧， 佢煎炒煮炸都幾乎喺嗰度搞掂。 咁跟住然之後，你又要買嗰啲氣炸鍋咧？點解而家咁興買氣炸鍋？ 因為兩隻玩法啊嘛。嗱，我覺得嗰個反而係另類嘅。你由微波爐開始，你有追求。健康啲嘅， 蒸嘅， 同埋你又可以有能力多啲嘅，你就會話我唔要淨係微波爐，或者唔要微波爐。咁有啲人轉光波爐啦，我之前咪買咗個光波爐咯。 你用咗幾多次啊？ 幾次？ 咁咪係咯。 係啦，我都唔明點解佢買。sorry， 老婆，你又聽到啦。係啦，後來佢就又轉咗咯。咁啊轉咗又買一個又有焗爐啊，又有蒸啊，但嗰個 OK 喎。佢而家咧直情係嗰個我都唔知點形容啊。總之佢有微波爐嘅功能啦。 佢又有嗰個叫做蒸嘅功能啦，佢又有焗嘅功能啦，幾合一嘅喎。咁所以咧，我老婆已經試過好多次咧， 夠噶。 唔係佢係一個大 size 少少嘅微波爐咯，但係 OK 喎。嗱，蒸普通我懶到叮杯麵咁固然得啦，咁我淨係用佢嗰個微波功能啊嘛。咁如果你想蒸中式包點咧，佢又得嘅喎。 但你又做唔到壓力煲啊，嗰啲 function 去燜嘢啊，去煲湯啊，所以我咪覺得好煩咯。 咁你想點啫？ 我就話好似以前咁一嚿。 冇啊，以前邊有成日都一嚿噶？ 有啲 multi purpose 嘅煲啊，或者爐啊，可以搞掂曬。我咧睇咗好多次噶啦。 嗱，你要與時並進，知唔知啊 ？Maybe 係。 頭先你以前嗰啲廚具咧，用 no 用專業術語嚟講咧，嗰啲叫做咩都有啲啊嘛。係 啊。 嗰啲叫通識。 而家係 唔要通識。你錯咗，我哋而家要分工精巧細緻，冇通識。 唔係，其實我冇乜所謂嘅。但屋企如果有位嘅話，擺嘅話就冇問題。但你知道香港真係地方細細。你想想你剛才說這個光波你用了多次是用了幾次 不是我覺得是那個 你買回來擺 它的設計不適用、啊、現在這個就用很多次 我又是有一個不知道什麼養生那些不知道什 麼很多人的養生榨汁機是是啊 我又是用了幾次擺在鋪塵現在是擺在、 我覺得就這樣的、 救命 是證明我和你們、應該這樣說我們的生活、節奏 是 我們不得養生啊 嗯， 人哋系可以慢慢一个朝头早，可能塞几条青瓜、萝卜啊、西芹啊，摆落去，摆 ，maybe 下仔系啦。 但你唔系啊嘛，你一起身赶头赶命，哇！琴日又宿醉未醒，又要执翻眼 有鼻。喂，唔好咁样讲我啊！ 我乘机谂住佢听唔到。 咁我哋冇咁嘅事啊！ 我哋唔得悠闲啊嘛， 真系唔悠闲啊！ 反而你话咧，嗰啲厨具，譬如佢而家呢个 pose 咧，佢话投诉佢女朋友买咁多嘢咧， 系啦， 我就发觉有个别嗰啲厨具咧。你都覺得有啲匪夷所思嘅，例如你以前我哋嗰個年代， 嗯、 你想煎嗰啲叫做煎蛋啊， 嗯、 就算係厚嗰只， 買個煎 pan 咪得咯， 你買個煎 pan 啦。咁、啊、我而家講嗰只煎蛋咧，係日本嗰 日 式嗰只啦， 厚 切 嘅， 啊嗰啲叫肉子燒噶啦， 肉子燒係啊。 好啦，而家可以巴閉到咧，你去到嗰個廚具部，佢真係有一部、 啊、 好似手提電話咁細 size 嘅一個煎 pan。我上次我老婆買嘅時候，我呢個咩嚟噶？我專門用來煎嗰只肉子燒， 肉子燒啊，係啊！ 哇，淨係買呢個嚟煎肉子燒，佢話係啊，方便好多噶，因為你倒曬啲嘢落去咧，佢就啱啱好爆到 個 size 型啊嘛，係啊！ 咁你諗下，肉子燒有一個嘢，咁跟住你整 煎蛋又 咩章魚燒有一嚿嘢，咁你咪好多 係啊！夾夾餅機咧，仲有個漢多士夾餅機啦。 不過 你諗下，不過咩啊？ 不過如果嚇， 如果你整嘢好食就冇問題啦。 唔係，調翻轉，如果嚇。你唔係真係買到好破費啦， 嗯、 你又唔係真係令到你屋企個廚房新都轉唔到啦。 係。 咁其實我又覺得咧，我俾個問題你揀，咁你寧願你老婆係買包包定係買廚具？ 買手袋都可以保值啊，買個 pan 翻嚟， 佢可以 冇咁多錢賺㗎。 唔係全部求售賣噶嘛，佢可以保證到你有兩餐食 喎。 同埋平我买包包， 我两都要。 煮咩食啊？系咪真系要工欲善其事，必先要利其器先买多啲厨具咧？吓， 系工欲善其事，必先碌爆卡。但是呢我更加唔使讲啦，我嘅厨艺都係停留喺即食面同埋捞面嘅阶段啦。但我好鍾意睇佢嗰啲餐具㗎，因为呢我觉得真係好新鲜。 好靓。 唔係淨係靓㗎，我男人我唔係淨係睇靓啦，我哋呢度好实用㗎，我睇内涵㗎，真係好欣赏你囉。 喂，我得个靓字嘅啫喎。 哦，系咩？ 系啊。 咁我要有待发掘啦。估唔到我同佢合作咗十几年。 你都唔知啊。 我仲未发掘到佢淨係靓嗰部分。我嗰次行 真係唔講啦。 PM 乜嗰個呢嗰個喺上環咩西環嗰、那個。 啊係啊係啊。 嗰、 那 個 PMQ 係咪咁呢佢裏面呢有好多間嗰啲鋪頭啦，其中有一個呢係賣廚具嘅。估唔到喎，咁我見到我刀都有得專門買。佢裏面其中有一欄呢專門賣刀啦咁樣。咁我見到把刀好巴閉啦。我唔記得幾多錢啦。佢又唔係話貴到你覺得係詐蝕嗰啲嘅。咁我拎住把刀。好聚首啦咁样，跟住我问佢，哇，有咩咁特别啊？点解即系佢直情话有个发明专利？唔系啊，佢话咧，我唔记得咗边度牌子啦。佢话呢把刀咧系可以自己咧去调整嗰个砝码嘅重量嘅。一把刀点解有砝码咧？ 系咯， 系啊，即系我哋做 gym 嗰啲举重嗰啲砝码。 我知道，因为你切啲食物嘅时候，唔同嘅厚度或者嗰个 texture 系啊，所以佢就要个。 你知唔知佢 隨住個砝碼， 佢巴閉到咧，佢話佢個刀柄咧係可以擰嘅，就塞啲砝碼落去，好似你換鐵餅咁樣。佢、 哦、 就話咧，佢有幾種調整方法嘅。第一咧就係、是、重輕重啦、譬如我唔知道當一 kg 定兩 kg 啦，就令到你個刀聚手啲。佢一個就係重量嘅輕重，第二個咧就係嗰個砝碼擺放嘅前後。因為你知道如果你嗰樣嘢擺前啲，那個好似搖搖板嗰個原理咧，即係你知道我啲文科唔識佢咩意思，嗰、那個重心啊，即係前啲定後啲啊嘛。佢話你可以調整你自己個手勢噶，你可以將個砝碼咧，如果你慣咗唔知道要將佢擺前啲咧，近個刀身咧，咁你拎起上嚟就唔知道那個手勢就聚手啲。咁、你如果你中意咧，厚啲咧，就可以慳力啲咁樣。哇，咁講究，即係你連嗰個砝碼嘅嗰個前後左右，但係平時我哋買把菜刀係冇呢啲嘢噶嘛。佢呢一講究嘅時候，佢就可以有埋嗰個重量手感咯。哇！嗰下我嘆為觀止，我都佩服佢，即係勁抽咁樣。 啱啊，係啊，但係好老實，即係你又要咁嘅廚藝，你又要識得嗱切都唔係容易嘅切嘢。 係啊，你要 feel 到唔同啊。 係啊，你要識切啊，你唔識切啊，你幾靚嘅刀啊！一样可以好难食啦， 系啊。不过有啲人就会调转嚟补救自己咯，譬如话用呢个咁靓嘅厨具，嚟逼自己去学体会嗰样嘢。譬如我都有谂过，如果我买咗呢把刀，我就会试下啦。系咪真系咁样切会好啲咧？系咪真系咁样会悭力啲咧？ 系， 好好笑噶！你见到佢喺里边嗰啲嘢咧， 但系你要 make sure 你自己都真系会用得多先至得咯，啱唔啱啊？ 咁会唔会咁啊？你买咗好贵嘅嘢咧，你唔想嘥啊嘛？ 系。 你会用咯， 嗱啱嘅， 会唔会咁？ 衫咧，譬如你打扮啲身外物嗰啲，你梗系会即刻着晒出去啦。好啦，啲厨具嗰啲啦，如果你讲嗰啲港女煲咧，有啲人咧就买嚟储嘅，就攞嚟摆嘅，当摆设嘅， 咁都靓嘅。 系，咁啊有啲当然就系攞嚟用啦。咁但系我都有个好处嘅咩咧？我有个即系电视台嘅同事啦，咁佢讲佢太太好中意呢啲煲，所以咧之前可以出去旅行嘅时候，去亲日本咧成日都买啊，买好多呢啲煲翻嚟啊，咁因为又唔使佢老婆拎啦，佢拎。啫嘛，有乜所謂啫？係咪？咁咧，當然啦。咁佢成日都話：哎呀，使我好多錢啊，買呢個咩煲啊，乜乜物啊，咁樣嗰啲。佢但係都有個好處。 什麼？ 好處嘅就係咩咧？本來咧就係佢係負責咧屋企廚房嘅洗碗煲嘅。 哦。 但係因為買咗呢啲煲，因為咧佢老婆亦都好錫呢啲煲， 係 佢怕老公咧會洗爛咗啲煲。 咁 所以當佢用呢個煲煮嘢食嘅時候，佢老公就唔需要。管理洗碗煲啦， 你等阵先啊，阿强，帮我入五箱港女煲，有咁贵得咁贵，有冇咁笋啊？ 真系啊， 咁佢就悭咗唔使， 佢悭咗好多唔使洗碗咯、啊。 但系嗰啲港女煲唔好易烂嘅咩？ 啊，唔系啊，佢要 好劲声， 佢要用之前又要搽啲油，用完之后又要系啊，有啲保养，用完之后 搽捞笋啊， 搽翻啲油，系啊，佢以为嗰啲生铁嚟噶嘛， 哦、 即系你要保养翻先至得噶，如果唔系咧就。 即係又容易煲窿啊，又唔係靚，係咯，即係會整壞個煲咯。 又或者如果你就算買唔到港女煲嘅，你可以下次試下打爛一個煲先啦。 嗰啲打唔爛， 唔係佢就打爛一隻碗啦。咁你應該都可以唔使入廚啦。 哦、 你老婆應該都會話：以後我洗碗。 嗰啲牌子都有出碗㗎，都有出啲廚具㗎，但係真係有出啲碗碗碟碟㗎。 不過我上次都見過咧，有一 set 咧，又係好似話葡萄牙定西班牙牌子嘅刀叉咧，佢好靚㗎，個柄咧黑色啦，又雕啲金花喺裏邊咧，好似我見個個都話一睇就知㗎，只碟咧仲镶咗個金環㗎。係，你有冇印象啊？咁因為我見到個個都話係望過咁樣咧。又真係好精致，好靚嘅。而嗰啲咧，我有信心，即係如果買咗呢一 set 咧， 我咪飯都唔使食啊！ 咪係啦，我諗我應該我老婆就會將佢擺低，任何人都唔能夠掂佢。 係咯，嚟睇 三步以內真 係。係啊，我記得我以前咧都買過一套嗰啲瓷骨杯啊，有一套有一啲牌子咧，即係 骨瓷係嘛？ 骨瓷啊，我知瓷骨定骨瓷啊？ 骨瓷 杯係咁誒，對我嚟講好貴咯，因為嗰只碟同埋嗰個茶杯。$500啦，系啦，咁我覺得好貴噶， $500 一隻計埋，我買咗兩隻，系啦，咁就$1,000啦，咁樣，咁真係唔捨得用噶。 睇唔睇得出咁貴？我想認真。 唔係好薄嘅， 係咯，即係你 feel 都係有啲唔同嘅， 好薄咯，個骨瓷好薄咯，係啊，咁佢啲嗰啲係咪叫有啲花好靚咯，即係好優雅咯，或者咁講。但嗰啲咧，你真係過年。過年我想我用了一次，跟住然之後就擺喺個櫃裏邊就不見了。 點解啊？ 唔係啊， 太易打爛啦。 係啊， 所以佢係要你知唔知？佢要趁你有閒情日子㗎。 就係啊，係、啊。 你如果得廿分鐘飲個 tea， 你唔好用佢啦。 唔得啦，唔得啦，唔得啦。 因為可能你已經用咗廿分鐘，由個杯櫃度拎出嚟，慢慢擺喺度。 係啦、啊。啱嘅，用啲嘢都要閒情。 所以我同你都係適合用不鏽鋼嗰啲， 打唔爛嗰啲。 好慘啊！ 都唔慘嘅。 我哋應該調節翻我哋嘅生活節奏， 放慢少少，係咪啊？ 係啦。 走得太近，愛侶色相互印，承諾與責任，心願縱而不就信。當初世界極完美，誰知他最愛是做戲，留待我放棄才唯美，無謂早走顯得卑鄙。誰是好情人？通宵傾心也非他為人，談得天真，某日結婚仍再發奮。出真的口吻，还是可找一个更合衬？即心设计，怪我不懂识穿心计，来做。 危机需要全球两个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共同努力。他早前在印度表示期望与中国合作，但并无信心。菲律宾防长洛伦泽纳和美国防长奥斯汀举行电话会议，讨论南海局势。双方都表示期待进行联合军事演习。菲律宾国防部发表声明，指两国防长亦都讨论过地区安全局势。报道话，奥斯汀重申双方军队互访协定的重要性。菲律宾外长洛钦日前亦都就南海问题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双方表示关注中国船只集结在有争议的牛轭礁水域。布林肯当时强调，美菲互惠条约适用于南海。在北京，外交部早前指牛轭礁是中国南沙群岛一部分，中方渔船在有关海域作业避风，完全是正常之举，合理合法。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本周中后期云量增多，有几阵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井康庄道桥面。较早前窝打路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雅式士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但一带仍然挤塞，车龙消散中嘅龙尾就去到公主道近培正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深水湾泳滩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黄竹坑道近寿山村道。咁为咗配合沙田马场今日有赛马啦，东铁线来往马场站的列车服务已经恢复，同埋为了方便市民前往沙岭扫墓，去到今晚的7点，部分的列车是会来往罗湖站，罗湖站会局部开放，但落马洲站就仍然关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健康，除了注重饮食和运动，还要做足预防大肠癌的措施啊！ 我参加了政府的大肠癌筛查计划啦，50至75岁的香港居民，而家可以获政府资助免费做筛查。有需要的话还会照大肠和切除息肉， 上 www.colonscreen.gov.hk 了解多些，或者打3565-6288找专人问一下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医生， 那个严重过敏反应，你登记想打针的时候你已经要申报，如果你真的以往對啲疫苗或者藥物有嚴重過敏反應咧，佢已經即時係截咗你，你可以去睇過敏科醫生，搞清楚你適唔適合打。咁相反啦，如果你冇啲嚴重過敏反應嘅，咁你仍然都可以去打。打完之後咧，其實有醫護人員在場監察你15至30分鐘。如果真係唔好彩有啲嚴重過敏反應，咁即時咧會有醫護人員幫嗰個接種者係打呢個腎上腺素。是可以解除到嗰个即时嗰个严重过敏反应。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会唔会中意中女？我觉得中女系好有魅力嘅，尤其系譬如话我妈咁样啦，当佢发现今日啲鸡蛋贵过寻日，佢就会好据理力争。即系我觉得生活上嘅一啲好细微嘅执着，其实喺我哋嘅人生当中系扮演好重大嘅意义嘅，所以中女都好可爱嘅。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恒达， 我是张敬轩。 嗱，头先我哋喺3点之前就讲咗啲即系女性中意买啲厨具嘅事啦吓，一间翻嚟讲下啲男人中意买啲乜嘢。 哦，都好啊， 好嘛？ 近排大家都好清楚噶啦，嗰啲波鞋 炒得好劲喎。 而家晏啲同大家分享一下。 系啦，咁啊呢个时间我哋一齐又听下歌咧。 中女宅男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做人啊，最紧要揾一个好拍档啊。 Yeah. 好似佢哋咁啊，系大姑妈。 It's a little bit funny, this feeling inside. I'm not one of those who can easily hide. I don't have much money, but boy, if I did, I'd buy a big house where we both could live.If I was a sculptor, but then again, no, or a man who makes potions in a traveling show, I know it's not much, but it's the best I can do. My gift is my song, and this one's for you.Tell everybody this is your song. It may be quite simple, but now that it's done, I hope you don't mind. I hope you don't mind that I put down the words. How wonderful life is while you're in. 呢只歌就真系好经典啊 ，Elton John 系啊嘅 Your Song， 成日都听到中间 chorus 嗰段咯。 嗯 ，I hope you don't mind，I hope you don't mind， 跟住都系以前听我就 my 咩， 冇 乜留意个歌词。 系啊，咁啊，但系系咯，因为我哋中女歌曲龙虎榜啊嘛，同大家介绍啲歌，咁啊睇翻系啦，回味翻呢一只歌啊，睇翻呢一只歌嘅即系创作嘅历程啊，哇，都真系学咗好多嘢，歌就好耐噶啦，其实1970年嘅10月26号嘅时候。就推出嘅呢一只歌， 同你一样咁大喎、 啊。你佢大啲，系佢大啲。你想点啊？ 我哋继续听歌。 大姑妈系咪？ 系大姑妈啫，我讲紧。 大姑妈系啦，咁啊，1970年嘅时候啦，咁我点解话人生里边一定要有一个好嘅拍档咧？因为咧就系同佢一生里边咧，即系合作无间嘅好拍档啊 ，Bernie Taupin 咧就系所写嘅。 系咪大姑长啊？啫 啊，唔系啊，唔系姑长嚟嘅，好朋友。 OK OK， 系啦，好朋友嚟嘅。咁啊 ，Elton John 就好犀利啦。如果你有睇过佢之前有一套电影咧，叫 Rocket Man 咧，咁啊，大概都可以。即系回顾翻呢一位啊，都可以话系音乐嘅天才嚟嘅、嗯，因为佢好细个嘅时候咧就已经中意弹琴啦，系啦，咁啊学琴啦，咁、嗯、但系佢爸爸咧就唔 系 好中意佢行音乐呢条路，即系中意佢比较阳光一啲嘅。 好似呢个世界咧，冇乜边个人咧由细到大咧都鼓励个细路行音乐嘅。香港啲人咧一夹 band 就俾人哋话你读书好过啦，系咪啊？ 曳啊咁样， 唔系啊，即系惊冇前途啊！永远都系咁嘅，真系。 但系佢真系好犀利嘅，Elton John佢真系弹琴真系弹得好好。咁啊话佢10岁嘅时候啦，爹哋妈咪真系分开咗。咁后来佢妈妈咧就好支持佢嘅。 喂，但系佢爸爸原来系喺军乐队里边做乐手， 所以咪就系可能因为自己喺嗰行就系唔想。个仔行翻自己条旧路啊，咁样咯。 同埋我谂有啲唔同咧，佢爸爸系军乐队啦，咁、 嗯、 应该系真系嗰啲好庄严啊、威武啊，即系 佢爸爸系要成日话佢好似好柔弱啊， 系 咁啊，好中意佢咧阳光味多啲嘅，咁啊佢唔系啊嘛，佢唔系嗰只嚟噶嘛，或者咁讲啦，系啊。咁啊，佢喺12岁嘅时候咧，系啊攞到好劲啊，好奖学金啊 ，Royal Academy of Music。咁啊，跟住然之后喺嗰度开始慢慢弹琴弹得好好啊，学得好好。咁樣咯，咁啊，再大少少嘅時候啦，咁跟住喺佢嘅媽媽同埋佢嘅繼父嘅幫助底下，咁啊有時做一啲 part time 啊，喺個酒吧嗰度咧就係做下樂手啊咁樣啦。 你有冇發覺酒吧都係好多嗰啲巨星咧嘅搖籃嚟噶？ 係係， 周華健啊嗰陣時佢哋都話 Beatles 啦， 係啊，都喺啲酒吧裏邊，所以我哋成日蒲都冇用嘅。 你蒲巴就唔係你去跳舞，人哋去玩音樂， 係咯，冇用， 就爭好遠啦。 可惜可惜， 啱唔啱嚇？咁我呢一隻歌哇，五十週年啊！其實如果你講去到2021年嘅時候，咁呢一隻歌頭先都講過啦，佢嘅好拍檔嘅 Bernie Taupin 咧，咁啊同佢一齊寫嘅。咁啊六七年嘅時候，其實就已經寫呢隻歌噶啦。咁啊喺Elton John 第二張唱片裏邊咧，就係推出啊。咁啊當時都有好多唔同嘅故仔嘅，電影裏邊咧就好似講話啊，係啊，喺啊 Elton。John 的媽媽的家嗰度寫嘅，咁啊點解咧？因為佢哋兩位當時咧為咗創作，咁啊一起住，咁咧就電影裏邊咧就話佢啊一起咧就喺 Elton John 的媽媽間屋度寫，咁啊喺邊度寫咧？個天喺嗰個叫做咩？ 天台 天花 天花 天 花唔會寫到， 唔係天花個屋頂啊， 屋頂 喺屋頂嗰度、哦。但其實佢話真實個古仔就唔係嘅，真實古仔係咩咧？就話 Bernie 喺地圖度寫， 唔係話 Bernie 咧。就是在 Elton John 的妈妈的家那张餐台那里、 okay. 一路吃早餐一路写 用紧港女煲 不用用港女煲那时还未有最后是英女煲、okay. 英女煲而 已他说就是求其拿张纸的是这样写的他说还要因为一路吃早餐所以张纸有些茶渍啊污糟邋遢啊整到花晒啊在这里但他说很简单二十分钟就是 Bernie 就已经写好个歌词跟着之后 Elton John 就交给 Elton John John 啦，系咁啊 ，Elton John 见到，哇，劲啊！呢只歌写得实在太好啦，咁样，咁啊，于是乎咧，佢就自己就坐喺个钢琴嗰度，系啦，冇错。咁啊 ，Bernie 写完啲词，咁佢就自己喺个琴喺度慢慢弹，咁就诞生咗啦呢一只经典嘅歌曲。 所以咧，亦都有人话，一个乐手咧或者音乐人咧，佢有多方面嘅音乐训练咧，系会发挥到，因为譬如 Elton John 原来佢就有呢个古典钢琴嘅训练， 系啊系啊， 所以好多歌咧，包括我哋后来最出名啊 Candle in the Wind 啊，同埋而家我哋听紧嘅 Your Song 咧，佢话都有好多嘅古典钢琴。咁啊，原来咧嗱，而家可能你会觉得即系好常见嘅一种 crossover，但原来佢话原来以前特别你讲紧佢话佢五十年前啊嘛，佢话喺呢啲所谓嘅流行音乐里边加入古典钢琴系一个创举。系啊，咁我即刻有个比喻，你谂下当年女子十二乐坊，你都系啦，你都会觉得话，哇衰女喎玩中乐喎，系啦。虽然吓，其实之前譬如话有一啲即系中国女啲摇滚歌手咧，譬如崔健系好早就已经将啲古筝啊，吹嗰啲 D 打锁立咧，都摆落佢嗰啲即系摇滚乐里边。不过毕竟都系属于少见嘅，咁啊， 系 谂到 Elton John 呢一个，原来就已经成为咗一种佢嘅一个标记咯，系一个潮流， 潮流嚟嘅， 系冇错。 咁而呢一只歌咧，其实咧就即系Bernie 自己都讲翻啦吓，咁啊，即系咪为一个人而咁去写咧？佢话咁又唔系嘅，其实只不过系一啲啲人墮入愛河嘅時候就要有呢一種嘅感受。佢而家睇翻咧，佢成日都話：啊，係咪好似好天真啊，好無天真無邪啊，好純真嘅一種愛情嘅感覺啊？啲人可能會覺得好傻咁樣咧。佢話。都可能是但畢竟當時他是17歲而已。 不是你的人都要鎖住。 是啊是啊。所以呢他說看落啲歌詞就即係好似當時就好似未成熟啊咁樣啦，但係就好甜咯呢隻歌真係。 係啊，咁但係話咬文嚼字嘅話咧，佢有個好大嘅特色嘅喎，成隻情歌啦，一粒粒呢個字都冇。 Yeah！ 即係好似等於我哋同你講話，我哋起咗間屋一粒釘都冇用過。系啦，我哋嗰啲吓，即系工艺嘅超凡入胜，净系用榫位啫，竟然冇任何苦作之痕，冇个粒字。 但系咧，呢只歌咧就冧到咧，就冧到爆嘅，系啦，即系好似咧就呢一只歌系为咗自己一个好中意嘅人，特登为佢写嘅一只歌咁。呢只歌就系你嘅歌啦，送俾你嘅一首歌。 喂，头嗰几句啊，对而家啲港女都啱用啦。 It's a little bit funny。 系啊，因为嗰句写住咩话 ？I don't have much money， 好多港男都会讲呢句啦。 系啊。 不過就話 ，But boy, if I did, I would buy a big house. Yeah, we both could live. 哇！ 我唔係好有錢，但如果我有錢，我會買間屋俾你。咁 喂，其實呢句睇係兩睇嘅啫。佢誠意嘅就固然就係嗰種感動啦，調翻轉就係口行行咯。而家你有啲港女如果聽到呢句，即係有錢定冇錢？如果有錢，我會買一間屋俾你。 唔係喎，呢個咧通常係嗰啲仔咧，好細個時候同媽咪講：媽咪，如果我有錢，我第時會買一間屋同我送俾你啊，咁樣嘅。媽咪諗啊，真 係真係想創你嘅心啊！ 我真係想嘅，係啊，不過希望唔好需要我再買俾佢啦，係啦。 係 冇錯。佢話：如果我識雕刻嘅話咧，或者我喺呢個巡迴表演嘅時候調配呢啲。 呢啲藥啦咁樣。我知道唔算得係啲乜嘢，但我已經傾盡全力。嗱，我嘅禮物就係我嘅呢一首歌，呢首歌就係送俾你嘅。 咁即係冇錢啦、 啊？唔 係 冇錢， 即係冇禮物啦、 啊，係未有啫。喂，咁只歌仲唔係禮物啊？ 係啊！ 你諗下幾好，識得寫歌，識得填詞咧。啊，呢一隻歌啊！我男朋友寫俾我嘅，我老公寫俾我嘅。 係啊， 不過我哋其實以前喺中女歌嘅龍虎榜介紹好多歌咧， 唔係應 其實送俾嗰啲咩第二任啊、第三任妻子啊，嗰啲情況真係好多嘅，真係。 同埋咧，呢、這個正正係你講話。你後生嘅時候、 嗯、 就可以有呢種情懷， 是是是 因為咧你再大過咗咧， 你冇嘅， 一嚟你又冇呢種才能啦，二嚟咧我最驚就係你試下有一年情人節，你試下你淨係寫幾行字啊，你是我的一切，跟住就話我送俾你嘅女朋友。成个港女煲打落你个头度， 系啊， 系啊。 喂，一生人里面咧，总系要有收到呢啲咁啊，你系咪叫唔等使咧？ 唔系，系一啲唔值钱但系好有价值嘅嘢。 我呢只歌好值钱。 系啊，唔系即系所谓唔值钱嘅意思，佢唔系买到噶嘛。 啱啱。 但系我哋真系应该都要经历咧，我就强调一次，佢系唔值钱，但系好有价值。 嗯， 系咪先？ 系，仲好有影响力。 仲好有影响力啊！后来当然佢飞黄腾达就另一回事啦。 啱，因为呢一只歌咧就非常之犀利。咁啊，喺呢个美国同埋英国咧，都系爬到去呢啲龙虎榜咧，系啦头十名嘅位置啦。跟住然之后咧，我冇记错，佢应该系喺呢个格林美名人榜上边咧，五百首歌曲里边咧，佢系占一席位嘅。其实， 喂，我觉得最尾嗰两句冧到爆嘅、哦，即系佢话佢爬上屋顶度写呢只歌，佢话咧我写呢只歌嘅时候太阳好，即系好好温暖啦、啊。佢话就系为咗。好似你呢啲咁嘅人咧，可以好似陽光咁樣，温暖著我、哦。哇！呢句可以抄低佢喎，真係。 我下次攞嚟送俾太太，係咪啊？ 哇！ 一直咁冧嘅情歌，屬於 Elton John， 加埋佢好拍檔 Bernie 一齊寫嘅。 我系张继聪，宅男有咩优点咧？咁好明显，宅男就系黐家啦。咁啊，黐家就啊少啲使钱啦，即系又可以啊唔使啊出街啊做错事啊咁啦。咁啊，所以啊都几好啊。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恒德， 系咯，我哋都系。How wonderful life is your in the world？ 系啊， 喺我哋嘅世界里边。 不过头先我睇埋最尾嗰两句歌词咧，你记得要小心啲，因为佢话咧 ，sorry 啊，我咧记性唔系几好啊 ，I've forgotten if they are green or they are blue。佢话你只眼我唔记得咩颜色，咁真系好明显认错人啦、 啊。唔系咁啱， 哎呀，大家要小心啲啊。 咁啱睇唔清楚啫。 系、哎、啊，你试下你咁样同佢讲，我唔记得你长头发定短头发啦，你个死佬，死佬，有冇认错人？sorry， 我唔记得你大定细啊！你讲咩啊？只眼 年纪啊， 年纪一定系细啦。 点啫？ 买 嘢系啦，系啦。嗱，头先我哋讲啦，系啦，只歌真系系咪唔等使咧？系咪送只歌？唔系，真系好冧 嘅，冧 系冧嘅，冧嘅。咁但系咧，就由于有啲嘢系即系。眼前可以即系见得到、摸得到啊、触摸得到，好似个煲啊，或者啲钻石戒指啊，有甚至乎系咩话？你中意买咩话？ 波鞋，头先我哋都讲咗啦。嗱，港女可能就话即系买啲厨具啊，或者包包啦。 嗯， 咁啊，男士咧，其中一样嗜好咧，你多钱啲嘅，当然可以买车啦，或者游艇。 游艇啦。 但如果你一般都系冇咁多钱嘅咧，波鞋就啱晒你啦。因为最近咧呢、这个国内啊，关于呢一个抵制货嘅事件咧，佢反而带起咗另一种嘅经济热潮喎。 哇，系啊，哇，真系估唔到啊。 系啦，嗱，老实喺而家我哋节目出街嘅时候咧，我冇再 check 过佢嘅价格啊，因为正所谓咧可升可跌嘅、 嗯。 究竟喺我哋而家 on air 嘅呢一分钟咧，佢有冇跌到咧？唔知道。如果跌咗嘅话咧，你哋大家自己修正啦吓。 系啦， 起码喺我哋录制节目嘅时候，佢嘅价位。是去到48000元， 啱， 接近50000元 啊， 系啦，就是其中呢一个咧，李宁牌都要讲啦，李宁牌，佢其中一款咧就系话呢一个NBA 退役球星啊，维迪嘅嗰个叫维迪之道啊，白金呢个叫做明星特别版， 系， 所以佢唔系每一款鞋嘅，佢系其中某一只， 就 炒到48000咁样，咁但系好似话咧。就算唔係呢一款賣到咁貴嘅，佢其他同 其他都賣得貴 嘅，都賣得貴，全部都變咗咧慢慢聲咁樣 咯。我知啊，因為佢有啲 crossover。 佢有啲係嘅，唔係佢呢隻就冇 crossover， 佢就淨係話係特別版。咁但係佢其他有啲咧，譬如話又同叮當啊嗰啲合作嗰啲啦，都上萬嘅咯。我記得 嗰個本來係 幾百蚊啫嘛， 500蚊，跟住然之後話 好似係咪一就 炒到4000幾蚊啦？ 4000幾蚊，係啊。嗱咁啊，到今日我就唔知個價位有冇回落到啦。咁但係就好誇張， 真係誇張。 咁但係亦都有人有一個問題就話，喂，算唔算係國產波鞋終於冇天啦？冇出頭來啊？因為點解咧？我哋話一踢啊，或者三間咧，點解話咁威咧？其中一個咧就係佢有好高嘅炒賣價值。 啱啱。 喂，呢個永遠都係永恆嘅喎。嗱，啲女士都係噶。你點樣衡量嗰個包包咧？嗰個牌子正唔正咧？你可能都會睇下佢個二手價硬唔硬淨先。 我当投资嘅啫，唔好成日以为觉得我哋买呢啲系成日为咗贪靓啊。 系啦，咁即系我听好多人都系咁讲噶。你买个法国嗰个咩又 L 又 G 嗰啲啦，我话喂呀，好值钱噶，二手市场都有得卖噶咁样。好啦，呢个系一个指标嚟嘅。 嗯， 究竟呢款波鞋得唔得咧？嗱，咁啊， 国家出咗声啊吓，鞋是用来穿的，不是用来炒的啊吓。 咁其他鞋咧？ 嗱，讲 定系净系讲国产唔准啦。 讲紧呢啲系啦，炒卖国产品牌球鞋啊、严禁啊，任何呢啲就系爱国名义炒卖国货嘅行为啊。 嗱，所以咧，我就觉得惨啊，因为咧，如果你要令到国产货咧，可以真系同国际接轨咧，你 系 要咩？你要接受佢有炒卖嘅空间同埋价值。咁啊，我头先都同彭程咧就推介过有个网站啦。 系啊，系啊，系啊。 喂，大家可以用嗰度嚟做个指标嘅，有一个叫做 Stop X 嘅一个网站。咁唔使钱嘅，你睇啫可以。 系啊，佢好似道琼斯工业指数咁样啦，佢有嗰啲 index 啊， 系啊， 即系嗰啲指数嘅升跌。 佢有指数升跌啦，同埋咧，佢个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你上到去，你见到每一款波鞋啦，分门别类，譬如话佐敦啊或者咩都好啦。咁佢列咗个价钱，佢唔系净系话俾你听，而家佢值几多钱，1000蚊、2000蚊，佢系有埋咧买入价啦，同埋卖出价啦。好似股票咁样， 喂，系咯，你话好容易赚钱嘅喎，呢个系。 佢系啦，佢个运作系点咧？嗱，我未用过嘅，但我见啲人介绍系点样啦。你见到咩啊？ 40000几蚊啊！呢对一踢波鞋， 冇错啊！但系你要留意，佢好似系 US 嚟嘅 ，Hong Kong dollars。 你呢个系 Hong Kong dollars 嚟嘅，哦 ，OK。因为咧，佢有个好夸张咧，佢话有啲人咧，只要你喺里边注册咗啦，譬如你睇中呢款波鞋，譬如头先讲彭程嗰对40000蚊，佢即时买入啦，40000蚊买入。佢可以咧睇佢個價一升，譬如你由而家12点買40000蚊，如果你晏晝見到佢變成45000嘅，你已覺得夠咧，佢話你連鞋都唔使拎到屋企，你直接就可以再撳 sell 賣翻出去，有人接你就直接賺5000蚊，真係同你買賣股票一樣。你諗下係，即係我係 day trade 一樣。 冇錯，我係未研究到咧，我唔知咧係咪可能連錢都唔使俾住，因為股票得噶嘛。股票咪话唔知咩 T 加一嗰啲咧，即系你可以系你真系可能系而家你买入咧，根本你就未俾钱。如果你晏昼个价靓咧，你即刻放出去。我就冇研究到咁仔细，但系好夸张。 喂，好夸张！呢间公司咧，其实都好有规模嘅，同埋成立咗都好多年。 几多年开始啊？ 原来话呢一间公司咧，就喺2019年嘅时候咧，就已经即系 咁得两三年货仔啫。 喂，有800人呢间公司，美国嘅公司。 系啊，即系其实佢两三年嘅事。 系两三年嘅咋，系啊，跟住然之后咧，佢唔系净系波鞋嘅。 系啊，冇错， 佢仲 有 其他，系啦，除咗奢侈品啦、衫啦、啲电器，即系啲电子用品啦等等咧， 手表嗰啲 咯，一样都有人炒。 系啊， 你讲得啱，有价有市。 咁点解我要攞呢个嚟讲咧？我就话啦，你要检验下国货咧得唔得咧？你可以睇下有冇喺呢啲流行嘅炒卖市场度有冇出现。如果有一日。有人会炒李宁啊，炒安踏嗰啲咧，恭喜你，国产货终于抬头啦， 不嬲都抬噶啦， 唔系你可以再抬出啲啊嘛，即系世界通行啊嘛， 哎呀，真系快啲买翻对先啊， 买对咩啊？ 买对靓嘅 拖鞋， 鞋嚟着啦，梗系。 我大半夜闷到要玩狂沙，无啦啦煲极都会砌两个饭，人哋跳江山我就瞓到晏。唔愿发现肚腩圆，日日有夜玩。尖东观众东涌西贡，湾仔金钟都有新观众。早午晚净系玩，我冇困难，唔愿变退休宅男。伴你全日里过瘾，一起开心有点过分。长夜漫漫欲罢不能，一于今晚通宵玩尽先至瞓，全力发奋。 手机稳稳那位接近，全面召集各路高人，一于今晚跟我玩到先至瞓。够好玩点会瞓？玩手机，玩 cosplay， 玩飞机，玩失踪，玩三公大富翁，玩 figure， 玩饮茶，玩吉他，玩到冇嘢玩，你可以玩手板。司机， 你咪揸紧 GTA 啊？ 机师， 喂，你降落甩你嘅位？ 中介好新奇，喺屋企好肥，有得玩我即刻会飞，欢喜全人类过瘾，一起开心有点过分。长夜漫漫欲罢不能，日与今晚通宵玩到先至瞓，全力发奋，手机稳稳那位接近，全面召集六路高人，日与今晚跟我玩到先至瞓，够好玩点会瞓？就是去玩，讲起点去玩，仅有十样俾你拣。我好称赞起全人类过瘾，一起开心又点过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58岁渠务署承建商员工日前工作期间不适，当晚送院后证实死亡。他在去世前的23日，即上个月16日，曾经接种科兴新冠疫苗。卫生署表示，死者本身有吸烟习惯，他在本月8日，即是上星期四晚，在渠务署协调控制中心工作期间，突然感到呼吸困难，其后不省人事。救护员到场时发现他心脏骤停，送院后证实死亡。署方指，这名男子曾经在林士德体育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科兴疫苗，他在中心接受观察时并没有不适记录。有关个案会交由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评估因果关系。署方引述本港2019年死亡率资料指出，每日有 16.7 人因缺血性心脏病及其他心脏疾病而死亡。政府公布将透过4间支付工具营办商发放5000元电子消费券，获选的公司都表示欢迎。八达通表示将协助新商户安装八达通，亦都会为现有中小企商户提供优惠，以及将因消费券所得的额外收益以不同方式回馈用户或者社会。支付宝香港表示，用户可以利用电子消费券在全港超过10万间本地合作商户消费，会享有额外优惠。公司亦都会帮助商户提供简单低成本的营商方式。香港电信表示，将会配合旗下的 Tap and Go 拍住相，推出有关消费券的多项优惠，计划为申请装置的新商户豁免相关费用。上海举行纪念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活动，中国驻美大使崔天海透过视像支持。他说，中美关系正面临何去何从的关键选择，双方更应继承和发扬乒乓外交所承载的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精神，牢牢把握两国关系正确方向，客观看待彼此战略意图，令合作成为中美共同的选项，确保两国关系行稳致远。崔天海说，中美可以亦都必须跨越分歧，寻求合作共赢的相处之道。他批评美方一些人执迷意识形态偏见和零和思维，不断为两国人民交流设限，这样不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和共同利益，希望美方尽快搬掉阻碍两国人民交流的绊脚石，恢复双方人民领域正常交流合作。 南韓當局宣布明日將恢復為30歲以上人士接種阿斯利康疫苗。南韓政府因應疫苗可能引起的血栓問題，在過去的星期三決定暫停為60歲以下國民接種阿斯利康疫苗。南韓至今有三人接種阿斯利康疫苗後出現血栓的個案，其中兩人是20多歲，另外一宗個案是一名60多歲女子，她在接種疫苗之後死亡。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的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下午乾燥，吹和緩東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天晴，日間炎熱，本週中後期雲量增多，有幾陣雨，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溫27度，相對濕度55%。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依家由阿聪同大家讲一宗交通意外，位置系康庄道去红磡海底隧道方向，近住理工大学部分行车线封闭。重复一次啦，康庄道去红磡海底隧道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啊，一大车多，揸车嘅朋友请留意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交通暂时正常。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同埋加士居道过海交通暂时正常。路面方面，喺港岛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车多，而家龙尾喺寿山村道。另外，受爆水管影响，现在道路至道北行近住红兴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揸车朋友只可以使用余下的行车线行车。另外，不能够从道路至道左转去会议道，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改道行驶。新界区方面，为了配合沙田马场在赛马日的运作安排，东铁线来往马场站的列车服务已经恢复。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神光第一次， 有啲乜嘢听？ 神光大学。 KOL 系列 神光财经第一线， 吹神厨房 九点半钟，梁荣忠， 不同环节不同资讯，多个角度，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希望带俾大家一个充满正能量的早晨。 神光第一，一日之计在于神光第一线。 由2021年4月1号起，保险业监管局向投保人收取的保费征费会调整至保费的 0.1%， 征费上限亦相应调整，少少征费就可以加强对保险业的规管和对投保人的保障。保监局会透过保险公司向投保人收取征费，详情请向你的保险公司查询。保费征费，双重保障。 有彭程曾志豪， 中海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海宅男杀很大。 哇，使唔使讲到好似卖药咁啊？ 喂，你一把年纪唔敢卖，卖唔出噶啦。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彭程，彭程，彭程。 喂，我啦，喂，够啦，够啦。 星期日晏昼两点，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杀很大。最后半小时我哋嘅节目咧，系啦，冇错，今日嘅名人爱情故事系啦，哇，最近佢都系新闻多到咧， 不过系负面新闻，阴公 系啊，冇错，咁啊，话佢点样，话佢之 所谓偷食、啊、 偷食事件啦、啊， 不守妇道咁样讲到佢， 系啦，个仔啱啱生日，咁啊，佢个。先生啦，係即係我而家叫前夫啦， 前夫你應該都叫 帶住兩個仔去露營，咁啊媽媽唔喺度，咁跟住然之後咧就話，誒、哎、我會俾200%嘅愛你嘅咁樣，咁啊亦都揭發咗佢今次咧係 啦偷食嘅事件当中咧，嗰个男嗰、那个话高大威猛嗰个男仔咧，原来就都有家室嘅。 唉， 好複雜啊！總之搞到成 咁，所以咧，其實今日可能咧係有啲唏噓嘅，即係我哋係回顧翻咧呢一個乒乓球天后啊，福原愛同埋佢嘅另一半前夫， 係啦， 曾經甜蜜的愛情故事， 係啊，江宏傑嘅愛情故事啊，到底係點樣發生嘅呢？冇错，一个咧就喺日本啦，一个咧就喺台湾啦。咁原来咧话佢哋爱情嘅故事系几时发生嘅咧？咁毕竟佢哋都系一个运动员啦。 系冇错。 咁所以咧，佢话佢哋两个人第一次相遇嘅场景咧，就系东亚少年运动会吓。 喂，细到五年班啫。 系啊。 即系其实真系好青梅竹马。 冇错，即系原来佢哋系识咗好多好多年噶啦，就系、是、五年班。头先你讲得好啱啊。咁啊，当时咧就话福原爱啦，即系佢打乒乓波好叻， 好叻，好叻， 系啦，咁啊，即系都唔理咁多噶啦。总之就系，因为佢妈咪都训练得佢好犀利啊，咁、所以咧，佢话全力咧就系即系集中喺个比赛当中，乜嘢都唔理嘅吓，又人哋同佢倾偈啊，打招呼佢都唔理。佢眼裏面就只有真係打波嘅啫。咁啊，佢講翻啦，佢話咧，依稀記得有啲印象係乜嘢咧？喺台灣隊裏面咧，有一個咧戴住眼鏡又高又瘦嘅男仔。係啦，咁嗰個 係阿江宏傑。 係啦，冇錯。 係啦，咁啊，佢話即係好似拍戲咁樣啊，因為咧佢用江宏傑嘅回憶之中咧、就話啦，覺得福原愛咧。好恶啊个样 子， 头发咧又好似掹得好紧啊，即系觉得佢唔容易亲近。佢话咧，但系越系难得到嘅就越想试下、五年班咗大家，佢话佢试下鼓起勇气喺一场泰国举办嘅国际赛事里边咧，佢就走去问福原爱就话：你而家想去食饭定去球场打波？福原爱果然咧就好似佢想象之中好恶咁样回应，佢就话：我好肚饿。我要食嘢咁样，咁啊开始咗佢哋嘅对话，然后咧就竟然同佢讲话可唔可以加你 Facebook 啊咁样，即系你谂下佢哋嗰个爱情故事咧，已经系我哋呢个电脑世代啦。咁啊，但系佢话造化弄人，佢话咧嗰阵时本来成日打波嘅福原爱咧，因为受伤啊，成日要喺床度休息，唔可以打波，咁佢系无聊嘅时候碌手机，碌下碌下，佢就碌到阿江宏杰要 at 佢嗰个 message， 佢就好啦，at 佢啦，就咁样。即系 add 咗落佢人生里边啦， 就系整定嘅呢啲真系。 系啊 ，add 咗要 delete 咯， 系啊，咁而家冇办法啦。佢话咁啊，开始佢哋就倾偈啦，情愫就互生啦，咁样咁啊，然后就男嘅告白先嘅，即系就同福原爱讲，我想同你一齐哦，咁样。咁但系 send 咗呢个求爱嘅信息出嚟之后，福原爱两个礼拜都冇复佢，已读不回。 好紧张啊！点解会咁噶？ 系啊，因为咧。其实个故事就咁嘅，由相识嘅时候系五年班，到表白嘅时候， 要好大个啦， 26岁大佬， 系啦，咁啊经历咗 十零年噶咯，嗰度已经 系啊，即系识咗，但系嗰阵时佢哋成日挂住比赛啊嘛， 系啊，喂，我想话其实都 keep 得好耐喎， 系， 你由认识佢到可能普通接触，你竟然可以 keep 到去26岁， 系， 都仲系即系求爱告白 咁样。嗰阵时好似话佢啊，福原我都有拍拖嘅。 但系起码对住呢个人咯， 系 啊，咁点解两个礼拜都唔读佢个信息咧？ 点解啊？ 因为原来嗰阵时已经26岁啦，小爱啊，即系大家昵称嘅福原爱就话啦，如果我而家呢个年纪仲要拍拖，我希望系以结婚作为前提。哇，咁佢话啦，但系小杰佢系台湾嗰边嘅，如果我结婚，我咪要去台湾咯。 咁啊真系啊， 咁点啊？我而家喺日本，佢喺台湾，于是乎佢就谂咗好耐。一路都谂唔到， 系 后来点算咧？点样可以好似呢个 Chucky and Asuka 咁样 say yes？ 佢就将佢嘅难题咧，就同江宏杰讲：，我系好怕，我好中意你，但我唔知点算咁样。 因为要去台湾，要离开自己住嘅地方。 系啊，咁于是乎咧，估唔到佢哋有共识。 嗯， 佢哋两个人就话：好，不如咁啦，我哋就用结婚作为前提。 嗯， 我哋就认认真真对待我哋嘅人生啦，咁样。咁就 咁就 咗一齐， 系啦，先嚟买间屋先，系啦，冇错。咁就话佢哋结婚作为大前提啦，加买间屋啦，咁所以咧都令到江宏杰都有结婚嘅打算。咁但系喺未结婚之前咧，咁啊江宏杰都带佢去认识佢嘅爹哋妈咪，咁啊双方家长都有见面，就系、是、咁样。跟住落嚟，佢哋就结婚啦。 系啊，不过咧，我想话咧喺佢呢个爱情故事里边咧，有啲地方你而家睇翻咧，我讲真吓，好讽刺啊。因为其中一个咧，佢哋两 个结婚之后咧，定咗个生活规矩。 嗯， 每个礼拜一定要开一次会。 哦， 佢话咧要讲出心里嘅说话。佢话呢个系佢哋两个人嘅默契。点解咧？江宏杰话福原爱定嘅。咁啊，福原爱就话男女走埋一齐已经好难，更何况我哋一个日本一个台湾。 嗯， 佢话我哋成长过程咩都唔同，所以我希望咧，如果你心里边有啲乜嘢难受嘅，唔好隐瞒，讲出嚟。佢话当心里边有一点点缝隙嘅时候，你讲出嚟，我哋可以将佢马上愈合。佢话呢个系维持感情最关键嘅地方。咁你话系咪好讽刺？ 系， 因为而家根据即系我哋睇呢新闻爆出嚟嘅消息，佢哋就系因为话感情出现咗问题啦。好似话个男嘅接受唔到个女嘅咁强啊，女嘅又觉得点解男嘅对佢咁多侮辱啊，唔尊重咁样。咁你有冇发现佢哋曾经以为可以用沟通去解决沟通，结果最后都系沟通出咗问题。 系啊， 咁。哎呀，我发觉而家你咁样睇咧，反而系你会令人哋好似好冇信心啊！ 唔系，咁我谂即系 曾经咁努力噶咯，佢哋已经 系咁，但系我哋又唔知道佢哋啲变化系点样嚟嘅。 咪即系证明咗你做咗几多防御措施都好， 系 原来要变或者有问题你嘅时候咧。就是都讲不出的。 或者是啦，冇错。到你觉得啊，我哋应该好坦白咁去沟通嘅时候，应该讲啲问题出嚟，你会唔会够胆讲出嚟？ 系啊，原来系唔得噶。嗱，如果我哋用翻而家佢哋嗰个所谓嘅出事嘅前提，就话个男嘅长期都系受压力咁样。 嗯。 咁系咪即系佢哋都冇可能摊牌出嚟讲话？啊，老婆，我妒忌你。你嘅乒乓波成绩比我好，我忍受唔到呢种压力，即系原来都 女尊男卑， 原来都讲唔出。即系如果呢个系其中一个问题嘅话， 系啊， 但系。他哋真的很努力咯！如果你睇翻呢一段婚姻是咁样做的时候， 系，系啊，佢哋样样嘢都好甜蜜噶。之前都系啊，佢话佢知道福原爱好中意煮饭，好中意煮餸，佢话所以咧。将屋企嘅锁匙交俾佢嘅时候，话俾佢听，我希望可以成为你一个屋企嘅女主人， 系， 即系当好似锁匙系求婚嘅信物咁样嘅。 系啊，嗱，同埋咧，我觉得佢哋中间有讨论过就话啊，你两公婆都打乒乓波啦，你哋嗰阵时就福原爱就退咗役啦，但江宏杰仲打紧。佢话佢哋会唔会倾比赛噶？咁啊，老公就讲，佢话会啊，无论我输波定咩咧，我都会同佢讲噶。然后佢永远都话打咗苦冇关系的，要我继续咧好好加油。佢话永远咧都系呢个答案嘅咁样。咁你又会谂啦。究竟是不是代表其实他不满意这个答案呢？是不是他不喜欢老婆在旁边永远都好像无论什么事都说没事的没事的，是不是这些东西原来分享不到男人的心呢？是不是什么都只是说没事没事，原来不是一定是没事的呢？哎呀，现在你当然是事后马后炮了，但你看回你真的会觉得原来没效啊，原来那时候根据资料显示，佢哋嘅婚姻应该已经出现咗少少问题噶啦。 唔系，咁所以啲人咪就话根本就系一个错误嘅开始咯。 哎呀，所以咁即系代表啲咩咧？ 咁即系代表啲乜嘢？ 代表你唔好太过一厢情愿地以为，我哋而家呢种模式系冇事咯。是不是这样 呢？是不是定是觉得即使他们可以结婚，人们经常都说他身份都不是很衬，即是有爱情都好，但始终都是不能够可以延续下去呢，这份感情。 定是原来呢你要真正那个人可以跟你将心底话讲出来呢，其实从来都不容易，即使你已经做了每个礼拜开一次会， 系坦白咁将啲嘢讲出嚟当公事咁啦，其实都已经，但系都未必一定得。 咁我哋唯有怀念呢一对曾经都付出过嘅金童玉女啦。 唉，童话故事又破灭咗啦。 系啊，呢个 love story 都唔系 happy ending 嘅， 系啦。 昔から Love Story 苦手なの知ってたでしょう。恋に身を焦がすヒロイン、果てしなく続く Girl Talk、 たわいなく繰り返されるゴシップ、いつも抜け出したかった。 たい子供みたいにふと狙う日がないわけじゃない、oh、 そういえば涙さえもうどのくらい流してないでも今さら変われない 消息咯， 咁可能佢都可以过第啲生活啦。 佢都有好多经历噶， 系啊，下次有机会。 内美惠， 去康室内美惠，系啊 ，Love Story 啊。咁啊，节目最后咧，又要同你讲下啦，一啲关于可能啲宅男好中意听嗰啲动漫啦。咁啊，呢个同一套电影有关嘅。 嗯。 咁啊，我离身咧冇睇过而家呢套电影。 嗯。 咁啊，之前其实我对呢个系列咧， 麻麻地。 我对另一边嘅系列就有睇过嘅。咁反而咧呢只恐龙就冇啦，咁就讲紧咧 King Kong 大战哥斯拉，咁啊而家上紧啦。咁啊我有睇 King Kong， 咁啊不过旧嘅版本就可能以前明珠台重播有睇过啦，新嘅就睇得多嘅。嗰阵时嗰个即系最新咩骷髅岛啊嗰啲有睇过嘅。哥斯拉咧我就真系冇， 麻麻地啊。 系啊，咁啊但系咧佢而家当呢两个所谓嘅王者大集合之后咧，就引发好多影评嘅一啲。即系挖翻啲旧传统出嚟，咁、我先知道咧。第一，啲人就好唔中意佢哋今次嘅呢个 crossover， 点解咧？一阵间就会知噶啦。咁啊有原因嘅。佢话哥斯拉咧，原来佢唔系一只普通嘅怪兽嚟。原来佢话咧，啲日本人咧就话佢创作出嚟咧，佢系代表反核嘅。因为1954年哥斯拉就诞生啦。咁佢话咧，即系而家大家揾翻啲历史咧，先知道咧。原来喺1954年咧发生啲咩事咧？佢话当日真人真事咧，真系有一只台湾嘅日本嘅渔船喺太平洋捕鱼嘅时候咧，就遭遇到喺美国一个比基尼环礁试爆氢弹嘅影响，船员咧就遭受辐射而死。呢个系真实新闻嚟嘅。咁佢话咧，当时就令到日本咧喺二战之后咧，第一次出现咗咧，因为核子武器咧出现嘅死伤。咁啊，消息传翻日本之后咧，咁当年佢哋就原子弹啦。咁但系而家就变咗有呢一个喺太平洋度捉鱼都死咗人。佢话咧就令到日本咧就有一种反核舆论嘅反弹咁样。咁就喺嗰一年嘅1954年咧，日本嘅导演咧个名就叫做多珠四郎啊。佢就希望拍出一部咧可以反映出呢种咧核能恐怖嘅电影，佢就谂咗条桥，就用怪兽咧嚟象征咧呢个核灾难咧，如果真系诞生咧，会究竟有啲咩影响？就变咗呢一只咧叫做哥斯拉。 哦， 所以咧佢话咧就系话人类用呢一个核能咧就吵醒咗咧沉睡海底嘅哥斯拉。 嗯， 咁然后咧佢哋话咧呢个所谓哥斯拉咧，佢叫做即系Godzilla啦，嗰个其实系神嚟嘅。 G.O.D. 啊嘛，佢話其實係日本嘅神嚟嘅，所以佢話咧唔係普通嘅怪獸。咁、 哦、 所以佢話佢有好強烈嘅一種叫做即係、反核啦。咁佢話佢話如果係哥斯拉嘅 fans 咧，可能會更加熟啦。我都係班門弄斧啦。佢、話你要留意一點咧，就係佢話原來喺咁多套日本派嘅哥斯拉系列裏面咧，人類嘅超級武器咧係對付唔到哥斯拉嘅。點解咧？佢话佢系 神嚟噶嘛？ 一嚟系神啦，二嚟佢话咧，佢想表达一个精神咧，话俾人听就系人类嘅武器同埋科学咧，唔系可以咩都大晒嘅。即系我哋成日都话科学咧，人定胜天啊。佢要话俾你听，佢话请你敬畏自然。佢话人类嘅科学咧，唔系可以咩都做到嘅咁样。咁所以佢话，原来对一啲正统嘅日本人嚟讲咧，佢觉得喂哥斯拉佢唔系净系破坏。佢有反核嘅，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啦，点解啲人咁唔中意将哥斯拉同埋将 King Kong 咁样摆埋一齐？ 因为咧， 为乜嘢咧？ 因为佢话咧嗱，哥斯拉之前之所以会毁灭东京啊，破坏日本咧，佢、系想抗议人类嘅战争。佢、话你叫佢同 King Kong 打交有咩 point 咧？咁样咁啊，当然佢最尾好似个剧情就佢哋两个联手去对付嗰啲嘢啦。咁同埋咧就话冇咗嗰啲内涵啊。佢话咧荷里活后来改编过几次哥斯拉咧， 系啊系啊系啊， 佢话冇晒嗰种反战精神嘅内涵啦。 咁講啦，真係完全冇呢啲咁樣嘅印象。 冇㗎，但你諗下，本來 King Kong 本身咧都係反文明㗎嘛，佢擒上帝國大廈嗰一幕都好有深刻印象，即係話我唔中意人類呢啲。咁佢兩個走埋一齊，其實應該好正噶，應該就係對人類、對文明、對戰爭嘅反思。不過聽講話呢啲電影就拍唔到啦。咁啊，同埋有一集嘅哥斯拉咧，即係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好有意思喎！佢話原來咧，我睇下先嚇。佢話有一輯嘅哥斯拉咧，就係話佢哋又係破壞東京2001年啊。佢話哥斯拉王者大戰點解咧？佢話因為咧嗰集嘅哥斯拉咧，點解要破壞日本呢？佢話佢係代表第二次世界大戰裏面俾日本殺死嘅人民嘅怨靈嘅集合體，係代表俾日本殺死二次大戰嘅一啲人民，就變成咗嗰隻哥斯拉，就要報復日本。一个日本人拍嘅日本电影，佢报复翻日本嘅军国主义，然后咧佢话咧当时同佢对决嘅咧就系日本嘅护国圣兽，有三只怪兽，最后边个赢咧都系哥斯拉赢，即系佢系想话俾你听咧，人民嘅怨念系可以大过一切嘅，即系如果你再有呢啲战争咧，就好残酷噶啦。 哇！你讲完之后咧。我又对呢个哥斯拉 系啊，我 有一番新嘅 系啊，唔单止对师奶，对所有哥斯拉都应该要有一番敬意喺度。 冇错， 系啊，睇电影嘅时候真系要睁开眼。 啱啊， 歌词又好，电影又好，其实可能佢哋背后有好多意思嘅，真 系系啊。所以继续留意我哋嘅节目啦，希望大家都，我哋都希望将好多嘢嘅意思都同大家一齐分享。哇，讲到好似好劲。 系咯，彭师奶你都好劲。 你啊，系啊，曾师奶。下个礼拜我哋再见，拜拜。 变得共情，常靠每双手拼命做假的不买账，常在夏季那夜烛光照人，宁愿抽身搬家飞到远方被世骂。